踪，哪可以投掷片中，盼找到时间裂缝，夜风中告知我难寻你芳踪，回头也是梦，仍似被动逃避凝望你，却深印脑中。啊，像花虽美红，如片虽不共，却像有无数说话，可惜我听不懂。已感震动，心疼我害怕一个人，为何

小声的坚强，枯萎的心房，对他的渴望却渐渐地接近疯狂。我请你一定要告诉他，我没忘记带着他最爱的花。哦，请你别忘了提醒他，谁都明白我对他提得起放不下。疯狂，为你疯狂，等你到断肠，在崩溃边缘徘徊流浪，像疯子一样 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Ace Radio。 等不到天黑，满地的歌。

说爱情苦，爱过就该清楚。 您今天消耗了500卡路里，距离您的减肥目标又更进一步，加油！电子体重计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，不过可以监控你的体重发展趋势，分析身体健康走势，甚至还能联网，是不是够潮？今天三 C 潮流生活馆要推荐的就是这款无线智能电子体重计。首先来看看它最直观的智能表现，比如你称完体重后，它会悄悄地进行自我校正，这样每次当你站在电子体重计上时，它都可以最准确地显示你的体重。它还可以通过 WiFi 或蓝牙和手机连接，然后将每次的称重数据上传至手机上相应的 APP。 这款应用可以长期记录你的体重数据，让你的体重走势一目了然，并且还可以设定相应的体重目标，督促你减肥瘦身。当然，如果你不想让其他人知道你最近是胖了还是瘦了，你还可以决定是否分享你的体重读数。选择保密读数的话，就只有自己才能看到自己的数据了。 有态度，爱生活，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。 养几个孩子是我人生的愿望，我喜欢他们围绕在我身旁。如果这纷乱的世界让我沮丧，我就去看看他们眼中的光芒。总有一天我会越来越忙，还好孩子总是给我希望。看着他们一天一天成长，我真的忍不住要把梦想对他讲。在他们的身上看到自己过去的模样，对自己，对人生，对未来的渴望。他们是我的希望，让我有继续的力量。他们是未来的希望，所有的孩子都一样。他们是未来的希望，当然我能给他一个最像天堂的地方。

飞不过脑海随即淘汰，丢掉的过去不必悲哀，拜拜。 打不走时间尘埃，苍老后了慢慢腐坏，靠自己的异想天开，骄傲的和气派多点赞。虽然可以笑的姿态，脸颊胡须都被安排，也有为人欣赏不来，未来看着未来，过去现在，拜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，拜拜，拜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，拜拜，记忆闪现素材。感驯服依赖，飞不过脑海随即淘汰，丢掉的过去不必悲哀，拜拜。重来重来，岁月掩埋，不完美表演得太精彩，拜拜，多自在呀。 就要来，用真心看未来，幸福借口之短。

微信是在我的手机，那微博就是灰色的，那我希望灰色我们的世界不一样的美，我们的世界一样的美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一千个读者，就让你一千个哈姆雷特的，就让你一千个哈姆雷特的，看着你的嘴，就让每个人精英才是最真实的声音。好的声音发自己的内心，FM 九九九不只是全面的九九九，我们想找到全面的你，最好的都给你，最多可做咨询电话的03-0708-103-0708。 午后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线，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线，是一份难以抗拒的情绪，是一份难以突破的情绪，也是一段不恍惚的情绪，是一段不恍惚的情绪，是一段不恍惚的情绪，在午后时分解尽享心之深入，仅仅心都是繁华忧郁，都是繁华。 身体很轻灵，走一天在旅行，走一个地方，走一个地方，走一段时间，到另一种世界，到另一种世界，穿越喧嚣，穿越喧嚣，穿越喧嚣，穿越喧嚣，穿越喧嚣，穿越喧嚣，穿越喧嚣，穿越喧嚣，穿越喧嚣，穿越喧

现在先不要说，就让我们沉默最后的拥抱。爱情的终点是分手的时候，就让我们自由。回忆一幕幕就像一场电影，原来一直感动。哦，电影终要结束，结束难免痛苦，心中留下伤痕，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。 心情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，简单生活体验。 一个颇有名望的富商在路边散步时，遇到一个衣衫褴褛的摆地摊卖旧书的年轻人，在寒风中啃着发霉的面包。有着同样苦难经历的富商顿生一股怜悯之情，便不暇思索地将8美元塞到年轻人的手中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开了。没走多远，富商忽然觉得这样做不妥，于是连忙返回来，从地摊上捡了2本旧书，并抱歉地解释说自己忘了取书，希望年轻人不要介意。最后富商郑重其事地告诉年轻人说，其实您和我一样也是商人。2年之后，富商应邀参加一个商贾云集的慈善募捐会时，一位西装革履的年轻书商迎了上来，紧握着他的手不无感激地说，先生，您可能早忘记我了，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。我一直认为我这一生只有摆摊乞讨的命运，直到您亲口对我说，我和你一样都是商人，这才使我树立了自尊和自信，并且有了今天的业绩。富商万万没有想到，2年前一句普通的话，竟能使一个自卑的人树立自尊，找回自信，看到自己的优势和价值，最终获得了成功。简单生活格言，再多的钱不如一句尊重的话有帮助，再多的赞美不如一个平等的认可来得高尚，这就是尊重的力量。 难道现在就不珍贵吗？